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我粮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， 洋花水我该干了。 这块乱弄。